线索，关了一扇门，不必上锁，那阳光会洒落。一个人， 寂寞寂寞， 两个人， 牵手牵手， 甜蜜了， 相守相守， 即使落空 又自由。 一个人， 够不够？ 两个人， 左右左右， 互不了， 够够指头。 好久好久， 把你的心。 情绪很久，还有很多以后，还要很多荒谬，下一步错，下一步对有，我们选择机会还很多，还有很多是否，还有 把你的心给我，一起走到最后，是否勇于接受，一生就你和我，爱情没有对错，我们勇敢追求， 中会闪烁，爱是一扇门，不必上锁，那阳光会洒落、 这首歌叫爱情没有对错，对于迷茫和迷失，往往就这样贯穿我们的一生。听话，如果你爱的，不要像下面的故事一样，让一份美好而且几乎唾手可得的感情永远消失在感情的雾霾里，竟然无力寻找。 当城市里灯火都熄灭，才发现我们让自己觉得很累，我总以为我不会变，真的想用钱换一切，原来我却早已经改变。为什么我们用沉默去面对，人与人的世界充满太多虚伪，自身的世界，真实的老圈，现实中你不得不往前，oh, 这位朋友叫吴华，他在微信里对我说，我抱着闺蜜的儿子，思绪却回到了那时的青葱岁月里，我悄悄注意着那桌的动静，却终是没有勇气走向他。我和他也许在彼此的回忆里都是最不愿意被提及的吧。他很快结束了饭局，匆匆离开。闺蜜看着我晃了晃手说，哎，想什么呢？我收回眼泪回答，没什么，刚看到一个人，曾经对他一见钟情。 忘记就忘记，就不要再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，剩下的所有不疼，不想一个人做梦，夕阳在坠落，慢慢远离这天空，就像你和我，海风正在吹着我，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，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，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，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，我的手记得，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，已经没什么不同，不想再找寻出口，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， 这些歌不是想让你看见它，而是想让你看透它。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好想和你说。 我开始把它当成你了，他说起未来眼眶红了，

唯一的背包是如今回忆的代价是老去，回忆的棉被是你，回忆的保险箱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下雨。 这首歌叫《回忆》。冬天容易雾霾，你不会咳嗽，只会叹息。你不会逃到海边去，那正是你们曾经亲吻的地方，在一块礁石上。有时候，一首歌就可以看透对方，就像这样。 樱花覆盖地面，放映黑白默片，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。凌晨过十二点，熄灯的便利店，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你一切。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，离我有多远。公园的斑马线，夜空繁星点点，你说看到流星就要懂得许下心愿。再看你人生一遍，亲爱的，你是唯一让我如此难以入眠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你一切。我想念那个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，离我有多远。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你一切。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，离我有多远。 好想和你说，这位朋友叫初见，他告诉我，我和他彼此的暧昧被那一天的一段话改变了。我问他，我是你的什么？他笑了，摸着我的脸说，怎么像拍广告啊，你就是我的优乐美啊，我的女朋友。我的心突然收紧，原来这就是爱的感觉。我们好像都笑了，虽然外面被雾霾笼罩，但我们却很幸福。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，四季里有味道的风景，不 开始很好听， 将愿望折纸飞机寄成信， 就算不能到永远，也值得你为他付出时间。要相信，当你重新有了爱的能力，只要打开窗，对方就会出现。碧空、爱情、鲜花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 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定，骑着大洋。街角雨树下，不妨阵阵若音声，将窄窄的纸箱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不理你难存在，不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红中鱼刺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起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。不想挣扎着爱，不想挣扎